江边神像 弹出了歌声， 了歌领导我们的解放，领导我们的解放 呀，一族

骑着马儿唱起歌，哭了一夜， 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古里。 小兔在戈壁滩上跳来跳去，你可知道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？ 灰色的小兔它的窝在哪里？ 耶呀，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我骑着马儿唱起。 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七彩的岁月是这样艳阳，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。 小兔在戈壁滩上跳来跳去，你可知道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？ 灰色的小兔它的窝在哪里？ 耶呀，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我骑着马儿唱起歌。 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 七彩的岁月是这样艳阳，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古里，耶。 星星陪你着绿色的小苗，啊，引来了雪水把它浇灌，搭起那藤架让阳光照耀， 葡萄根儿扎根在沃土，常常满儿在心头缠绕，长长的满儿在心头 缠绕。 秋雨，小苗儿已长得又壮又高。 当枝头结满了果实的时候，我传来克里姆林宫的喜报。啊，姑娘啊，要望着雪山烧烤，烧去了一串串甜美的葡萄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碎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碎了。葡萄熟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，阿那尔汗的心儿醉了，心儿醉了。 君 泉河水，亲友情，我便兜里送红军，军民团 thank you.